开了。 四人惊诧中。开了，叶修说。 四人都在挠头，这怪是怎么开的呀？他们都没看到，都当君莫笑要进去呢，谁知就洞口站了一下，这样的开法得是远程之夜啊。 他带枪了吧？ 肯定是了。 几个人正猜呢，巢穴中发出一声尖利的嘶吼。蜘蛛领主在睡梦中被吵醒，众人只觉得整个洞穴仿佛都在颤抖一般。领主这是要出巢了。 左右散开，注意。 聂修喊了一声，田七四人左右各分二人站位置。就见洞口一团浓雾，蜘蛛领主吐着毒就冲了出来，直接是一个飞跃朝着君莫笑扑了去。君莫笑不退反进，直接朝前冲着迎上，眼看就要被扑倒，突然身子一低，嗖一下一个滑铲就从蜘蛛领主的腹下滑了过去。 看我就说他带着枪的吧。 钱生离叫着，滑铲这是枪手的基本攻击动作。滑过的君莫笑跳身而起，半空拧身，一矛就捅到了蜘蛛领主的屁股上，借着蜘蛛领主的前扑之势，就把蜘蛛领主送进了四人组的闪击中。 上！ 叶修喊着，四人却都有些手忙脚乱。之前三个 BOSS 叶修都需要一点时间来引怪陷入布阵，谁知最强的领主这里竟然这么干脆利落，直接就一招就把 BOSS 送上了不归路了。 我先来！ 田七大叫一声上前迎击， 然后我， 暮云身上， 我， 浅生离上，月中眠不上也得上了。结果月中眠上完，田七泪奔， 技能还在冷却， 太快了。 叶修的君魔笑已经飞奔过来补了一个龙牙，蜘蛛领主继续僵持中， 抓紧时间熟悉节奏。 叶修说着，指挥君莫笑一矛挑飞了一只刚刚从领主下的卵中孵化出的小蜘蛛。 嗯， 田七一看，领主下蛋原来也不是一上来就功能全开的，开始下得挺慢，这意味着他们有磨合时间。因为这大高手完全有能力边应付少量的小蜘蛛，边兼顾他们这边的无限僵直。 又快了， 一圈下来，田七又是技能还在冷却。 别紧张，掌握好节奏， 叶修提醒着。 快了，浅生离出手早了。还是快，还是浅生离，还是快，这次是小月月，浅生离降好节奏了，你得跟上调整。 叶修一边忙着打小蜘蛛，一边帮他们僵直，一边观察是哪个人没有掌握好。蜘蛛领主的生命不断下降中，排卵量明显增大，由开始的一个到两个三个。 行了，就是这一圈的节奏，掌握好。 终于成了一次，这一圈四人配合恰到好处。 节奏，节奏。 田七四人念叨着这两个字都有些精神分裂了，他们眼中没有蜘蛛领主，没有攻击目标，只有如何把握好时机使出技能。成功的一圈过去，又一圈依然是成功，四人心下都是欣喜，已经掌握到了吗？虽然也说不清是什么感觉，但好像到了那个时刻，不由自主的就会去放出技能。叶修这时也没有功夫再去照顾他们了，丢下一句加油后，开始绕着蜘蛛领主四处追打着小蜘蛛。枪枪出去从不落空，小蜘蛛都是一点就死，这在目前只有叶修能做得到。其他玩家就算能有这样的操作技术，但在新区目前的水平，玩家武器只在十级，对小蜘蛛是做不到一级秒杀的。一只小蜘蛛要攻击两下的话， 那就是叶修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做到完全清场。 注意力保持集中，加油！ 叶修一边忙一边不时地提醒死人，他很清楚这种机械式的重复操作很容易陷入惯性式的麻木，到时稍有一点走神迟钝，惨剧就会发生。田七四人丝毫不敢大意，死盯着其他三位兄弟的动作。至于君莫笑那边对小蜘蛛的轻杀情况，他们根本顾不上去关心。虽然他们心里明白，其实轻小蜘蛛是比他们难度更大，而且同样一失误就致命的工作。蜘蛛领主的生命已经下降到一半了，田七重复持续着同一个操作，而且节奏很快，都觉得手指有些僵硬。他们开始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田七难得大胆地分神看了一眼君莫笑那边的情况。君莫笑正在四下奔飞，蜘蛛领主现在的下蛋数已经成了一次六个。六只小蜘蛛破壳而出后，不问缘由，不问仇恨，完全是随机的就朝目标扑去。君莫笑的战矛通体乌黑，只有伞尖似有一点光亮，挥舞过去就见寒光点点，被戳中的小蜘蛛吱吱乱叫一声，便当场毙命。 不好！ 田七心下一惊，他眼瞅着有一只小蜘蛛飞快地朝着暮云深飞去，但君莫笑距他尚远，似乎有些赶不到了。结果就听砰一声闷响，那只小蜘蛛身上一闪火花，突然就爆体碎裂了。 怎么回事？ 田七一阵恍惚，还好他没忘了他的使命，到他的攻击一点都没落下。 好像是被枪手打中一样， 田七想着，只是当时只顾着看那小蜘蛛，没留意到君莫笑的举动。想想之前远程拉出 BOSS 的事，看来可以确认这人还带着其他职业武器了。田七这会儿心里挺活泛，但朝其他几个兄弟一看，都是闷头死盯着眼前，脖子连扭都不扭的一下。田七突然发现自己这短暂地分了一下小神，似乎让自己的疲劳紧张的双手轻松了不少。可就眼下，田七也不敢去向兄弟们介绍自己之经验，每个人走了神，谁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 希望不要出任何岔子吧， 田七心中默默地想着。岳中眠此时却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到极限了，双手异常的僵硬，似乎已经失去了灵活，他都不知道每一圈时自己是如何完成操作的。目光死盯在屏幕上，忽然间会觉得屏幕距离自己很遥远，看不清上面的一切。感觉，要记住感觉。岳中眠在一遍遍地提醒着自己，他压力很大，他很怕自己发生失误。他知道兄弟已经对他有些意见，更不能让那个君莫笑小瞧。 挺住啊！ 岳中眠咬牙坚持。蜘蛛领主的生命最开始觉得下降得好快，但现在却觉得下降得好慢。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有三分之一？我到底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呢？田七在恍惚中让自己得到了休息，岳中眠却是在恍惚中加大了自己的压力。但不管怎么说，两个人都没有发生失误，无限僵直的配合由自在继续。就在这时，浅生离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他失误了。在一开始的磨合中，他就是最慢进入状态，总是把握不到节奏的一个。坚持了这么久，他终于是发生了纰漏，和先前一样，他的出招又快了。在他这里，蜘蛛领主依然会是僵直，他之后的岳中眠也可以跟上，但再之后了，到了田七却没有任何办法了，因为浅生离快了这一分，田七的技能无法冷却完毕，他 但没有技能让蜘蛛头领继续僵持下去。死人心下都已是一片的死灰，他们盼着那个奇迹一般的高手会有办法补救，结果就见蜘蛛领主屁股一抬，偏偏就赶在这个时候产下了八颗卵。完了，死人绝望了。月中眠把他的技能打出去以后，只能是悲哀地望向了田七。田七没有技能，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是好，失去控制的蜘蛛领主会做出什么动作，这些都是他们无法预见的。 田七，闪开！ 就在一片绝望中，一个足够让他们瞬间燃起希望的声音响起。田七没有丝毫迟疑，立即朝旁一让，战矛从他身侧划过，君莫笑一记龙牙直刺蜘蛛头领。僵直状态被补上了，但是没人控制的八只小蜘蛛已经全部分散开去准备扑咬众人。众人手足无措，不知是该继续攻击蜘蛛领主还是应付一下小蜘蛛。结果就见龙牙击中蜘蛛领主的君莫笑继续跨前两步，手中战矛一折竟然拆成两截，左右手臂各挂一段，双臂一探已将蜘蛛领主的双手夹住。 呵， 君莫笑双臂一举将蜘蛛领主抬过头顶，身子顺势向后一翻，一个铁板桥已将蜘蛛领主摔到了自己背后。柔道技能被摔，这一技能可不单单是对目标有伤害，被摔目标触地后会有一个小范围的阵地波，是一个后继的范围伤害。君莫笑这一被摔砸出的阵地波范围恰到好处，刚刚好把八只小蜘蛛波及在内，小蜘蛛们翻着肚皮一跳，哗啦啦全成了尸体。 田七， 叶修喊了一声，一边田七早有准备，立刻一拳地上，蜘蛛领主僵直状态得到了继续保持。 大家当心了，这样的局面不是每次都救得回来， 叶修说道。慕云深、浅生离、月中眠一个个相继扑上进攻，他们都是惊出一手冷汗，此时抓着鼠标都觉得打滑，可又哪有时间去擦，都是瞪着眼不敢再有丝毫大意。场面再度稳住，不敢分心的四人都没功夫去回味方才的场面，蜘蛛领主在大家的持续攻击下继续下降，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快红血了，大家注意， 叶修出言提醒。 红血怎么办啊？ 田七问。隐藏 BOSS 红血必然有爆发，他看过攻略，蜘蛛头领红血后会进入霸体状态，霸体状态下是无法被僵制的。 强杀， 叶修说。听到这两个字，四人居然都没有感到紧张，反倒是兴奋。他们保持一个操作已经太久了，真是宁可死也想换个操作手法痛快的爽一把。 红了， 田七喊道。 慕云深，踩个小蜘蛛， 叶修喊道。 啊， 慕云深虽对这个指令万分不解，但一边疑惑一边已经下意识地迎上了朝他扑来的一只小蜘蛛，看起来还真是特意给他准备的。小蜘蛛一口咬住慕云深，他立刻无法再做动作，蜘蛛头领竟然也一扭身子，张着恶心的大嘴朝着他咬来，吓得慕云深一声惊叫。结果却是没事，小蜘蛛咬住后强行进入三秒钟的禁锢状态的慕云深虽不能动，但同时也是无敌状态，即使是蜘蛛头领也伤不到他分毫。叶修竟然是利用这一点给大家迎来了三秒痛击蜘蛛头领的时间。蜘蛛头领一边发飙一边继续狂撒软，叶修则继续注意清理这产出的小蜘蛛， 只是他细心观察着小蜘蛛的动向，不去碰咬慕云深的。慕云深也算是开了窍，主动找着小蜘蛛去被咬。他们虽然不是高手，却也是熟手，这时已经明白了这一步的战术意图。由于之前四人围杀蜘蛛头领都堆起了大量的仇恨，慕云深因为是四人中攻击最高，所以此仇恨最大。叶修的指挥就是利用这一点，让蜘蛛头领自己产下的本位是打乱玩家配合的小蜘蛛成了最稳妥的保护伞。这个战术在中前期是没法用的，因为只有到了最后，慕云深堆起的仇恨才够稳。此外，蜘蛛头领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才将他的繁殖能力燃烧到了极限了，产出了足够多的小蜘蛛。慕云深被他们排着队咬，全程保持无效。小蜘蛛咬中虽也有点伤害，但很是不高。君莫笑那边又会瞅机会冷抽子的给他一个治疗，完全无碍。蜘蛛头领这又是涂网又是喷毒，身体能用的器官全都用上了，根本无济于事。只是在这样持续的攻击中，终于还是有人仇恨超过了慕云深。蜘蛛头领换了攻击目标，但接着的仇恨第一月中眠早已经学着慕云深的样去找小蜘蛛咬了，而负责清理小蜘蛛的君莫笑更是提前预见到了这步一样，事先留下的就是奔着月中眠去的小蜘蛛。最凶险的 BOSS 红血战到现在彻底沦为了一场游戏，大家嘻嘻哈哈地欺负着蜘蛛头领，终于是把这个蜘蛛洞穴的最强者戏弄死了。首先闪出的就是系统提示，君莫笑、田七、慕云深、浅生离、月中眠完成了蜘蛛洞穴隐藏 BOSS 蜘蛛头领的首杀。 帅啊！ 田七等人激动地呐喊着，如果可以，他们绝对会将君莫笑抬起往天上扔。他们可以肯定，这一战没有这人，他们一定不可能完成。他们无限僵直蜘蛛头领就搞得压力很大了，但其实负责杀小蜘蛛是难度更高的事。更可怕的是他中途的救场，最后看清仇恨对小蜘蛛的精准控场，再到整个打法的设计，没法说了。